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配件让他冷，他也不敢动。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阳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游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 是的， 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啊，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啊，其中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大家好，我是马岩， 欢迎马导。 今天马岩没有空手来啊，带着剧组的演 来就来呗，还拿啥东西呀、 假客气、龙福往事的二位主演，首先介绍的是演员张瑶。张瑶你好。 大家好。 啊，还有我们的演员朱冠霖，冠霖你好。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啊，龙虎往事本身就是一个两个角色的大戏。 对对， 从头到尾下来的 就俩人啊， 还有导演呢、 就他们仨呀。 这就不少了 啊，这是大戏了、是吧？ 经费如此紧张，还想要什么呀？啊，在咱们那个下半时段呢、我们唯独剧本的时段呢，就请二位给我们带来他们其中是第二幕的这出戏啊。 好， 下半时段呢，也请马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戏，还有咱们整个的创排过程，还有这个二位演员在现在好像下周就开演了是吧？ 对 啊、咱们整个现在排练到现在的一个进度啊、感受啊，以及双方合作的这个是否顺利啊，哪儿不好听咱就跑哪儿啊， 别这样，以后人还得来呢。 好 ，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 好的 啊，下半时段呢，就听听我们主创团队带给我们《龙福往事》的这个第二幕的这个剧本。 嗯，好。 首先介绍第一部 叫做《独步天下》，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3970万啊。该剧呢，根据李欣同名小说改编，主要讲述背负可兴天下可亡天下的预言女真第一美女和清太宗皇太极之间浪漫而坎坷的爱情故事。身为小说作家的不由然听闻这个女主啊，这个女真第一美女东哥的故事之后，被深深吸引。她翻遍古籍，沿着搜集拼凑的点滴碎片啊，一段明末清初时期的传奇爱情故事逐渐在她笔下展开。而明神宗万历年末，女真族叶赫部的布席亚马拉格格啊，小名叫东哥，就是女真第一美女，从出生开始就被预言可兴天下，可亡天下。而她的美貌和名声呢，也就成了女真各部落争夺的对象。东哥不得不深陷争斗漩涡，只能够在绝地当中努力生存。而目前呢，该剧已经更新到第30集了，最新的剧情是，自从东哥回来之后啊，一直以不悠然身份示人，就连葛代也不知道不悠然的真实身份。这一天呢，葛代和哲哲再也忍不住好奇心，想一同去看一看啊，这不悠然到底是什么人。而在另一边，东哥的伤口啊，旧伤复发，他正在床上休息，忽然听见侍女传话说葛代夫君来了啊，东哥一下子呆若木鸡，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他们有东哥，咱们有王哥啊，这个还不定怎么回事呢。 不能够 啊。好，我们再介绍一下第二部网剧《推理笔记》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是1092万， 该片讲述的是一场心脏手术之后呢，就读于高陵大学学术学院的学生，那同时也是人气偶像组合主创的18岁少女夏早安，拥有了一个为爱迪生的这个神秘的这个睿智男性的双重人格。那随着演唱会的现场大屏幕上播出的这个死亡预告啊，女团经纪人的这个尸体惊现于舞台，那一场围绕着女团的连环凶杀案就此展开。那夏早安的同学兼好友，有着出色推理能力的天才少年米卡卡，为了保护夏早安也被卷入到这个案件当中。在两人对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呢，结识了同校的学长齐木，也同时发现了夏早安体内的这个爱迪生这另外一个人格的存在啊。目前最新一集剧情讲述的是，因为高大龙被警方临时会议叫走了，米卡卡和爱迪生再次潜入了秘密通道，来到了通道尽头的密码门之处。正当二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听到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两个人藏起来，发现来人竟然是村长柴文斌啊。那柴文斌熟练的输入这个密码后进入门内，米卡卡和爱迪生面面相觑，决定尾随 村长。这个久违了的字眼呐、啊，是不是、啊、好， 还好还好还好还好啊。 哎，第三部叫做可惜不是你，播放平台芒果 TV， 单日播放量386万。该剧呢主要讲述了发生在宋妍霏扮演的女主角叶子和范世琦扮演的男主角向泽义身上青涩而美好的恋情却抵不过宿命的爱情虐恋故事啊。该剧呢在首播第二天就打破了2000万的播放量，登上微博电视剧话题榜第一名，碾压同期播出的其他青春偶像剧。哇天哪，这啊，可惜不是你啊，采用回忆和现在两条线索交错的讲述方式，利用时空穿梭感，一起回顾向泽义和叶子始于校园而后羁绊一生的纠缠虐恋啊。好，网剧介绍完了。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网大。 是的， 第一部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因为它已经拍到二了啊。虽然比较离奇啊，这个笔仙大战贞子，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啊。 说呢， 这两个女网一起捏锅捏锅。 我就是说实话，它这一部网大的标题已经是涵盖了我一开始对于网大的印象，就是当时一打开那个页面，什么木乃伊大战空姐， 嗯， 什么埃及法老大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大概 葫芦小金刚大战变形金刚什么的， 这些玩意儿，我说这都啥跟啥呀？怎么看啊？ 孙悟空大战铁臂阿童木啊，差不多。 结果都拍到二了， 啊，已经拍到二了。看一下啊，播放平台爱奇艺成绩还不错，254万的播放量啊。那该剧讲述的是呢，同寝的三姐妹经常被学姐啊所欺负啊，不仅就扮成这个妖怪吓唬他们，还被拍了很多一些照片啊。那超自然学博士李教授对他三姐妹进行了这个心理辅导，超自然学进行心理辅导，会不会这个心理有一些怪异啊？ 超自然学 啊，并且在这个地下室一本这个书中找到了这个请仙大法，就咱们所说这个笔仙啊，封建迷信害死人啊，咱们看看就得了，不能信啊。 嗯， 走投无路的三姐妹呢，相约一起啊，来这个寻求一线生机，无意间出现了贞子啊。但是这个《笔仙大战贞子》这第一部啊，这个点击量和这个成绩还真的不错啊。那自开拍之日起呢，现在很多人也在盯着二，看看怎么样。那影片延续了这个以前的这个笔仙和贞子这个组合，再现了一段这个恶灵决战，同时在剧情设置啊、惊悚的桥段呢、啊、和视听特效方面呢，要继续升级，比第一部要好一些。 嗯， 那还有这个比较转折的剧情啊，一些音效和玄秘的画面，争取为大家奉献一场心理刺激和感官冲击兼具的这么个饕餮盛宴。 好的，行，这小词儿甩的是挺硬的啊。 嗯， 第二部为大家介绍的网大叫做大英雄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71万。影片《大英雄》讲述的是大皇子弑父夺权，杀死皇帝，并且追杀逃出皇宫的二皇子。流离失所的二皇子在逃亡的道路上，被自称是大英雄的盖三猛所救，并且呢被三猛啊带回到了神秘的谷底村，暂避风头。在二皇子身边保护他的锦衣卫其实是大太监陈贵安插的眼线啊，只为时机成熟时以二皇子名义将大皇子引出皇宫，并将两人同时杀害，夺得天下。 嗯， 不料啊，谷底村落的这些居民都是忠臣之后，在这个陈贵回宫的半路啊，隐藏的英雄豪杰把陈贵最终杀死，还二皇子的这个皇帝之位。 嗯， 而影片的大英雄盖三猛啊，赏金猎人、善使板斧和妹妹行走江湖颇有威名。 想起了程咬金。 哎，但是不同印象当中仗剑天涯的少侠啊，大英雄手握大斧，一身匪气，不像个英雄，反而像是这种绿林草莽啊。 嗯， 这个实际上 啊，作为英雄的盖三猛呢，确实是爱财，还喜欢占小便宜， 更像程咬金了。 哎，傲娇气十足，但是唯独啊是对妹妹言听计从，是个妹控啊。 嗯， 如此非典型性的英雄人设，不禁让人觉得兴趣大增。 哎， 各式各样的英雄和反派啊，在这场权力斗争当中啊，就周旋。通过这些人物和各种碰撞的选择，影片表达出了核心的情怀，那就是心怀正义便是英雄。 哎 啊，好， 这个考你个事儿， 谁是大英雄？ 啊、这是东成西就、 哎、对对对对对。 咱们考大家个问题啊，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他这个盖三猛啊，还使着板斧啊，挺虎的，还是爱财的小便宜，想起程咬金，程咬金不号称三板斧，三板斧吗？ 嗯， 你知道那三板斧的名字吗？ 啊，我不知道哎， 有人知道吗？ 毫无悬念呢。 好了，这咱们就不说了啊，我也不太清楚。 你也不知道，你问什么问？ 这个比较冷，一般人不听这个。评书画本一般就是猜不出来这么一东西。 行了，来做个知识普及。 桃花斩，掏耳朵，脑后摘瓜。他的马叫什么？ 叫什么呀？ 大肚子蝈蝈红。这当年都评书画本你要成听啊。 脑后摘瓜。 哎，对，就是实际上他在跑，别人在追他， 啊、 他往后面抡这么一下，叫脑后摘瓜。 啊， 咱们上半时段还有点时间啊，想问一下这个马岩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你们乐什么？ 感觉我也是，就是招募下来上来两个演员之后，我才清楚这两位。一个都是戏曲评书上的算是行家吧， 他 们 俩呀， 对对对， 他的意思就是刚才我露怯了。 刚才讲那玩意儿，为什么你们二位不吱声啊？ 不是那三招是吗？ 不，他你这个看您听的是哪个版本， 哦、 对吧？ 当 而且 评书里边的。 哎，对，是评书也分哪位艺术家说的，哎，它不一样。 您给我们讲讲还有其他什么版本？ 没有，你这个其实啊，您看您像您这个所谓这个。这个脑后摘瓜、 啊、 这个确实有啊 啊 这个但是这个呢不是程咬金的招 谁 这是孟良的招 哎孟良 哎这个同样是这三招但是这个名字不一样 嗯 哎到了这个程咬金这块呢叫什么呢第一招叫切西瓜第二招叫踢牙第三招叫挖耳朵 我对一个 行 知道孟良是谁吗 谁呀、 啊、又考这太考来了杨家将里 不能乱说 孟良交赞 哎孟良交赞他俩谁大谁小 这嗨这可不是这个孟良大吗 交赞是哥哥 哎没有啊在书里边是这么说的 呀我记着高交赞咱不争啊回头咱研究研究下一次节目咱们论个高低是 这事儿啊就像给人指路一样 再来一个告一遍什么切西瓜踢牙 哎， 和这个掏耳朵， 对， 哎，回去我再研究一下。我当时听的是单老师那个版本吧，挺小时候听的了。这个就当时这大肚子蝈蝈红， 所以这也是分哪位艺术家他说的不一样。 对他可能有自己的改编啊， 对、 嗯，也许我记错了。 那是关外的那是。 哎呀，在上半时间突然间发现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啊， 咱们下半时段再请马岩导演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龙福往事》。 好的， 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下半时段看看我们这个主创剧组带给我们怎样的《龙福往事》。是，一会儿见。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风中的云彩。他向我走来，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熟悉的声音已不在。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哎天呀，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雷。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我们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就是携龙福往事啊到了我们现场的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大家好， 欢迎马导。 我们的演员张瑶，张瑶你好。 大家好。 演员朱冠霖，冠霖你好。 大家好， 欢迎二位。 咱们下半时段就进入我们今天这个重头戏了啊，咱们带来的这部话剧这个龙福往事。龙福往事好像已经拍了一些好多版了吧。 有一轮，这个本子是演的第二轮，这是 已经第二轮了。那先请马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剧的一个主要内容吧。 这个其实讲的是清末民初在隆福寺那边的一个小地牢里，就是应该是衙门的地牢里面，然后只关押了一个犯人，一个戏子的犯人，然后呢一个应该是牢头吧，一个衙役，两个人之间的这一番对话。然后这一关押的这段时间呢，从大清的清末到大清光永，再到民国建立这段时间的背景。 他主要其实就是讲这个两个人在这一个封闭空间内长期相处，他们之间的对话引发了就是可以反映当时整个的一个时代背景和这个故事的发展，是吧？ 对。然后主要剧本就探讨的是到底这笼子里面关的到底是谁 啊？ 对， 那二位都分别是哪个角色呀？ 这个 咱猜一猜，大猜一猜，你觉得？张瑶适合是那个被关押的戏子，还是适合牢头呢？ 我觉得这么大个的戏子可能不像，搞不好是牢头， 是吧？ 牢头，你快过来！ 你说的是牢头还是老头？ 不是，这个是那个《康熙微服私访记》里， 对， 但是这个康熙皇上，包括宜妃啊，包括三德他们几个在狱里边敲那个碗，牢头，你快过来！ 下次拍不拍一个？下次想不想拍一个女版的？而且啊，这里面有一个人物角色，他就是入狱的这么一个这个就是戏子。其实我们看这个朱冠霖绝对挂相，真的特别像。 不是，这个是文明戏。 哎，那你挂的是什么部位？像挂相为什么强调就？ 我说要往哪儿砍啊？就往狠了刨。这个戏子是饰演什么角色而入狱的呢？ 牢头，你快过来！有人开车了， 都是老司机 是不是？ 我还是个孩子， 就给自己挖坑挖大坑，你看看， 这真是个狠坑啊！这个先不剧透了。然后咱们这是第二幕的一段是吧？ 对， 这一段是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一幕在整个剧的当中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应该是个铺垫，也是这总共四幕剧当中，就是两个人关系最缓和的一段时间，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就是冠霖演的这个曹牧之，就被关押的这个戏子演员，一直在变着法儿的想让这个牢头给他开个门 啊， 对，然后但是 每次都不行。 那当然了，你看人家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好牢头啊。你停住啊，吓我一跳，我都以为这个牢头了。 没这梗就用两回就得了，不能再用了。 再多就不新鲜了、啊。 一会儿开发新梗 啊。对，行，他们读本子的时候，我们琢磨琢磨 什么 新梗啊。 好的。 那好，那咱们就现在开始咱们这一段的剧本的回读啊。 好， 还是请这个马导给开场打板儿。哎， 好，来，三二一，起光。 热汤，还有馒头。 馒头， 哎呦，别吃岔了气儿。 都好久没吃东西，嚼都嚼不动了。哎，怎么今天给我馒头呢？ 你猜呢？ 不会是要提审我吧？一个馒头就想送我上路？ 哎呦， 这泡馒头还你！ 你怎么净往那坏处想啊？ 那这馒头， 踏实吃。 哎， 我这两天呢，想给你说说好话来着，结果一看才知道，感情这刘知县呢出远门了，这也不定多的能回来。眼看年初一了，这两天呢，衙门里的人也就各回各家。我一瞧没人盯着，从家里啊给你拿了点干粮。 多谢大哥。 嗨，说什么谢不谢的，既然现在就咱俩，那咱俩人就是兄弟。 好，哎，不过赵大哥，你不回家过年吗？别回头你爹娘得怪你了。 怪不着。 那老婆孩子呢？跟爹娘在一块儿？ 哎，你别光吃馒头啊，哎，喝口汤。 哎，赵大哥，你吃饭了吗？ 吃了。 家里人给你做的吧？家里的饭多好啊，不像我只能啃馒头。 都死了。 死了？ 爹娘老婆孩子都死了 啊。 所以我呀跟你一样光棍一根。 这都怪我就不该多问。 嗨，没事儿，这都多少年了。 对对对，我也是从小到大就我一个人，早习惯了。 所以啊，我回家也是老根一个，不如上这儿来，咱哥俩还能聊聊天。 可是大哥，我看你一脸福相，怎么也不该是这样的命数啊。 哎呦，你还会看面相。 哎，这是咱跑江湖必备的本事。哎，你看我啊，尖耳朵尖下巴，高颧骨高脑壳，横发横破的七杀相，没办法，天生福薄。他就不像你，大耳垂大宽脸，什么样的好福气啊，他都能兜得住。 哦，真的？哎，那你再多给我瞅瞅。 尤其是你这双眼睛。 嗯，眼睛怎么了？ 一双溜青的三角眼啊。 嗯， 坚决不动摇，有脾气。 嘿，这么厉害。 哎，还有这又扁又塌的鼻子。 啊， 嗯， 好事吗？ 正直能忍，厚积薄发。 嘿，有道理。 反正吧，你这个面相后边的好日子还多着呢。 嗯，能怎么个好法？ 嗯，我再仔细看看。 哎， 嗯，可以，我就铁口直断一回。 你说， 你接下来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都得换个地方，找个新去处，有份新差事，这自然就能开始新的日子了。 换地方？嘿，我还能往哪儿换呢？啊？我这辈子就没离开过这一亩三分地儿，这辈子待的最多的就是这大牢房。 所以你才要走出去试试啊。 嘿，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哎呀，我看你这功夫还得再练练。看得不准呢。 这我看得再准，你不愿意信也没用啊。 哎呀，30年了。 啊， 我当差的年头啊，整整30年。哎，我估摸着你都没活到30年吧。 你这30年都在这牢房里当差。 可不。所以我呀不能走，这牢房没了我不成。 哎，大哥。 嗯， 我有个特别纳闷的事。 哎，你说。 你怎么这么喜欢当差呀？ 嗨，也谈不上喜不喜欢。我呀干不了别的。也不想干别的。 这谁说的？你可以种地放牛，或者是做点小生意啊，谁逼你非得做个衙役呢？ 逼我？嘿，我且当你是年轻，不了解这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你知道就这么一个衙役，你得费多的功夫才能拿到手吗？就你说的那些个种地的 放牛的，他们哪一个不打心眼儿里头羡慕我能在这牢房里头当差，不受冻不受累，还有吃有穿。更何况你别瞧咱们现在这儿冷冷清清的，哎，那过去咱这儿不这么荒凉，因为各种事由抓下来的多了去了，他们哪个家里不得求着我点，让我上下给打点打点。尤其那些个想提前出去的，不给够了好处，正话还是反话，还不是我嘴皮子上下一碰的事儿？ 那我也觉得没意思。 嘿，你这走南闯北倒有意思，最后不也折这儿了吗？ 我怎么沦落到这一步的？我心里头可清楚得很，我也憋着一口恶气呢。 你清楚什么呀？ 我刚关进来的时候还迷糊着呢，这好端端的干嘛关了我呢？这一大班子里的人啊，演过奸夫的，骂过朝廷的，比我那可多多死。 什么意思啊？ 替罪羊啊。 给谁替？ 还能有谁？班主呗。这本来剧团里干什么都是听他的，怎么砍头的时候他就跑了？ 嘿，你们这班主也是个跑江湖的？ 才不是呢，他是上海那边一姓赵的大户人家家里的小公子。 哎呦，那怎么跟你们混一块儿去了？ 哎呀，不瞒你说，我们原来哪有什么剧团不剧团的呀、 嗯、 那就是草台班子，天南海北的到处转，这遇着红白喜事就唱一唱闹一闹赚点吃食。后来就遇着了现在这个赵班主，他从那什么啊日本留学回来，收拢着我们一群人要搞什么文明戏新戏啊，成天就告诉我们演戏能够救国家，落后的文明必须被打倒。他说的好些话我也听不懂，嗯，但是跟着他有吃有喝，这不才是最要紧的吗？ 嗨，文化人，哼，我也不懂。 可不，我原来啊，才不叫什么曹牧之， 嗯， 我一个人走南闯北，到一个地方就叫一个名字，这名字不过是个代号，我还怕惹上麻烦躲不掉呢。可他倒好，硬是嫌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土。 叫什么呀？ 狗子。 哎，这不挺好的吗？多好记呀、 啊、是是啊，我也这么跟他说的，但他嫌不够文雅，上台没法介绍，便给我起了个极其绕口的名字，曹牧之。他那讲究可真讲得多、 嗯、 演戏就演戏吧，演完了不让我们赶紧洗把脸吃饭，非要再回到台上鞠躬谢幕，然后回后台，再跑回台上鞠躬谢幕，然后回后台，马上又跑回台上鞠躬。哎呦，反正我不知道台底下的人累不累，我觉得那比演戏还累呢。 嘿，真够讲究的。 哎，还美其名曰，这新的文明戏和老的戏要从方方面面割裂开来，就从这谢幕开始。 哎，那他要搞这文明戏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让我觉得最不靠谱的就是这个文明戏 啊！ 你听过窦娥冤吧？ 嗨，那谁没听过呀？ 这窦娥呀，都押上刑场了 啊！ 浮云为我引，北风为我悬，山庄时而明啼变，婆婆呀，只等待雪飞如雨，抗旱三年，那期间才把你这屈死的冤混着到我心。 好， 哎，这时候啊，刽子手举起刀来， 嗯， 那边撒雪花的也背着。突然，我演一个革命斗士走到台前，冲着台底下发问：这窦娥冤不冤？大雪下不下？窦娥是冤死在昏官的手中吗？不，窦娥是冤死在落后腐朽的文明之中。正当民族危亡，国难当头时分，中华民族要团结在窦娥身边，打破身上的枷锁，打倒进犯的敌人。 这什么玩意儿？ 别说你觉得烂了，这私底下我们排练的时候还说呢，还好这些年闹饥荒，不然呀，我真把台底下的座儿拿白菜砸我们。 嘿呦，你们这戏能有人看吗？ 这一开始是能骗进来一些，可后来就，哎，不过这赵班主啊，他有办法。 嗯， 窦娥冤演不成，他还有可多能改的呢。 嗯， 就我演的那个西门庆，最后不是跟潘金莲一起双双被武松给打死了？ 嗨，这谁都知道啊。 班主改了个结尾 啊， 俩人呐、啊、是假死， 这还有假的？ 西门庆和潘金莲一个鲤鱼打挺起身， 嗯 的。 这武松一走，你我二人总算可做得一对神仙眷侣。这潘金莲却不乐意啊！ 啊， 我虽女儿身，但自由乃我的本性。今日你我就此分别，再无挂念。西门庆生疑啊，哎，这么大的一出戏之后，这潘金莲居然要走。潘金莲言道，天下无数的女同胞还被锁在那牢笼之中，她要去解救他们啊。 这不又跟刚才那窦娥一样了吗？ 哎呀，反正她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有时候啊，连老佛爷也搬出来。 嗯， 老佛爷这扔下朝廷去寻找自由，放飞自我去了。 荒唐， 由他荒唐去吧，反正啊，有酒有肉，我本是无所谓。但这演到官府都找上门来了，居然一使劲儿把我给推出来。 哎，那干嘛非推你啊？ 还不是因为我就是个孤儿吗？我是死是活的也没人在意。 嗨，小兄弟别说这话啊，现在不有我了吗？ 赵大哥， 嗯， 遇上你可真是我今生幸事啊。 嘿嘿，看来呀，是上天安排咱俩在这儿相识。哎，你大哥我呀还真一直想要个兄弟，无奈， 那大哥就一直没什么兄弟姐妹了。 嗨，我爹走那会儿啊，我才三岁，我娘肚子里头倒是怀着一个，哎，我猜呢是个弟弟，因为我娘那肚子呀是尖的，人不说吗，肚子尖是儿子。 那你弟弟呢？ 我爹死了没多久，我娘也死了，弟弟呢也就没保住。嗨，挺好的一家人，就剩了我一个了。哎呦，那时候我才三岁啊。 那就没什么亲戚帮衬着。 没人敢。 为什么呀？ 他是个农民，是个罪人。 农民怎么就是罪人了？没有农民咱们连粮食都没得吃。我在外头流浪的时候就经常想，如果我能有块地，我就踏踏实实的做个农民，想吃什么我就种什么。 嘿，小兄弟，你走出去了，这是福分，可是你不明白，这留下来的人只有一条活路，就是我走的这一条。 为什么？ 我爹就是一本分的农民，但他还是死了。 衙役也一样会死，是人他都得死， 但死得清白体面，死得明明白白。 好好好，不就是一死吗？眼睛一闭腿一蹬，清不清白体不体面，你自己也不可能再知道了呀。 哼，安生不了。不管是地下的还是旁的什么人，都安生不了。 你就形单影只一个，亲人也不在了，哪还有什么牵连？没人会在乎的。啊，我的意思是，身躯啊，它就是一副臭皮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我虽然都很孤独，但也乐得了无牵挂，自在逍遥啊。 特别棒啊，真的都听入迷了， 就是根本想象不到两个人其实规规矩矩就坐在话筒前， 哎， 然后基本上一动不动啊，你哎大哥哎呦啊，两个人那个感觉呢。然后一抬头一看，俩人都一动没动，我的天， 哎，啊，你看啊，就是刚才尤其是这个曹牧之所形容这个赵班主啊，感觉要是放现在的话就是一网大编剧。 哎， 就这路子啊，真就是这个路子。窦娥呀，这个 前段时间那大腕里边那葬礼的那个造势， 哎，基本上就这路子啊， 对，就这路子， 啊，特别好。哎，刚才就是真的，刚才那个朱冠霖就是这段唱就是特好， 这唱我自个儿编的， 这现编的， 不是， 因为我拿了剧本之后，完了我查这个词儿，我一开始以为是京剧六月雪里头 啊， 然后回去查完之后发现这是元杂剧，可是现在已经没人演元杂剧了，完了就照着折扣然后编一段就完了。 哎，真特好， 这么给自己编啊。 啊，我真觉得这个感受挺棒的，尤其这段唱的时候啊，行，咱不提这个网大范的赵班主了啊，想问问马导，整个这个创牌过程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啊？有什么感受？给我们讲讲这过程。 对，隆重介绍两位演员。这个红色衣服，这个年轻一点的演员是这个青年演员朱冠霖，他演过好多国家大剧院的戏 啊， 央视雷、 王府井，还有第十二夜， 哎，这都是大戏，都是大戏。 这个现在的三妹， 三妹， 三妹也是他去做巡演， 那挺棒，这好棒好棒。 然后中间这位这个张瑶老师，真的叫老师，他这个不光是个演员，还是很多演员的台词老师， 能听出来，台词太带味了。 他经常演那个仁义老师、顾威老师的戏，年复一年，然后还有那后海也是海，对，演了很多很多戏。 要不然说功力深厚呢，真的就那种感觉，这俩人比划成啥？一低头，哎，一动不动在那坐着，这种感觉，我相信很多听众或者观众朋友都会有这种同感吧。 原本在演员面试啊的时候，感觉这两位演员都挺靠谱的。但是有一天排练，突然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说加点元素吧。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关林带着板儿，带着弧线，然后这个张瑶老师也带着这个板儿，然后就跟那个相声俱乐部一样，在排练里边杠悠起来。 这就开始了是吗？ 这家伙事儿都挺带着给力的。 哇，可说呢。 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咱们在拍这个戏的时候，就整个开始创排、开始经，就是开始拿这个剧本的时候，你怎么来就是来诠释啊，和来体会你现在这个牢头的这么一感受呢？ 其实呢，这是什么呢？我不能太多剧透啊， 啊， 我只能说呢，这个牢头他的感觉，他因为刚才你看词儿里说了，我三十年都在这牢房里、其实他已经把这儿当成他自己的归宿，他的家，而他本身其实是不太敢走出这个牢房，因为他全部的世界就在这儿。 对， 所以这才是刚才导演说的，那么笼子里到底关的是他还是我？ 很有深意啊。 对，你看我们在这一幕中已经基本上把这个牢头这个赵武的这个身世已经写明白了，包括父亲早去世，母亲也去世，就是一个孤儿嘛，家里人都已经不在了，自己就是一生三十来年在这个牢房里边，他已经害怕走出去了，外面的世界他就是适应不了。他还觉得你看我这工作也挺让人羡慕的， 对， 那些种地的放牛的，他看我这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有一份俸禄，多好啊。有这种感受。那冠霖来弄这草木枝的时候什么感受 啊？是，其实就当时说这是文明戏嘛，然后就哎，文明戏，这话剧演员演一个话剧演员， 话剧演员， 对， 也是哈。 然后吧，但是后来导演我们就是聊这个戏的时候，导演就说这个当年的文明戏跟现在的这个话剧还不一样 啊。 对，所以我说就是会唱戏这个东西它实际上也是存在的。对，然后曹牧之像这个张瑶老师演这个赵武，他就是不想出去，这个曹牧之是一劲儿的想出去。对对，所以就是两个人其实主要的一个矛盾也在这儿。 刚才一开始啊，在那个咱们就说二位都是有这个戏曲功底的，尤其刚才这一段唱我们已经露出来了。要是原先一开始冠霖就是在学这个戏曲专业啊，还是就是爱好啊，还是怎样呢？ 就我是小时候完了去戏校 啊， 然后学的京剧，学了两年，然后后来由于就是变声，然后就改行了。对、 其实很多男的戏曲演员经常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这一坎儿，就是有很多就从小底子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在青春期变声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嗓子就立不住了。这个时候就有些很多男艺人都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也是真的。那张老师平常是什么戏曲底子啊？ 我没有戏曲底子，我 板儿。 我对嗨，那也都是作为演员来讲啊，拓宽一下自己的这个路数，哎，多会点东西。这个其实我呢那会儿也说，打小啊就喜欢听评书，哎，那会儿的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能当一个评书演员， 哎， 但是家里没这路子，也不认识哪位老先生，没法拜师 啊， 所以呢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学了正经的学了话剧了， 十几岁开始学话剧了。马导跟这两位演员合作是不是其实挺过瘾的？我刚才听这段特别开心，真的，我就听着特别特别痛快啊！这么一段， 对， 啊，这感就是感受有没有说就是您的意图他们不去执行？你看我演多好，有没有？ 就是我觉得就是累加的过程吧。对，导演的工作就是把累加的过程，就不需要有的时候需要调整，但不需要去改变演员。 对，我们觉得这个马导拍戏非常的牛逼，在这儿很到位啊。这个到位在哪儿呢？他这个主要到位在啊，这个我们演戏的时候，我们排练啊，拿词儿下来了，汤汤汤走。你要一般那个导演，这块儿停，来不对，好，你从这儿啊，咱们这儿从这儿往那边走一点，咱们试试。导演为什么要从这儿走？我让你这么走，你就这么走。 别问我为什么。 马导很好， 我们这儿走完之后，他不需要提出这么多这些事情，他只要说我们这个调整一下节奏，刚才这个地方，哎，因为我们在演的时候有时候看不到，他作为站在台下，他能看到大家的整场节奏，说这块啊，说这个你试试，这段赵五啊，要从这边往这么着来，把这个节奏稍微的提一点，你看舒不舒服 啊？ 哎，那作为我们也算多少也算在这个圈里也演过些年的戏的吧，也可以理解导演的意图。哎，我们基本上一表现，我们这儿白着就看导演跟你， 对了， 说明我们做对了，哎。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啊，非常非常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直播间，给我们提前演绎一段龙福往事。下周开演了是吧？ 对，29号、30号。 29号、30号，大剧院 就在龙福剧场 啊。龙福剧场，对，龙福往事嘛，这个我这 龙福往事嘛， 刚才被这个大剧院的这个带偏了啊。那好，非常感谢三位，也感谢所有听众观众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来， 明天见。 你像个孩子，那么任性的，想要寻找美丽他乡。你像个孩子，那么倔强着，路尽头过不去的高墙。像个孩子，闪着的泪光，沉默着看向远方。美丽的是生命的花，想要绚丽，想要深情绽放。你一定要是一个孩子，任夜风吹不动你的坚强。我为你包扎心上，任大雨黑夜彷徨，生命的花，深情绽放。